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陈建文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鲍伟聪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击会， 最后一节咧就讲一样嘢咧，大家都。即係有啲人係比較情緒失控咗，一睇到嗰啲大學校長嘅聲明咧，就即刻紅咗眼咁，要真係針對嗰啲大學校長，針對嗰樣嘢就係話：屌你校長冇言論自由啊！嚇、啊，點解你校長賣屎忽啊？呢樣嗰樣啊？嚇、啊，校長唔係維護言論自由、維護學術自由嘅咩？咁你有班人冚唪唥簽翻張咁嘅嘢，咁叫乜撚嘢意思呢？咁但係我老實講，我敢打到。一百个呢啲人，有一百个都未睇嗰张声明，即系我自己睇嗰张声明咧，唯一一个 source 就喺陶杰 Facebook， 而嗰张声明咧，基本上系一个类似系 press release 咁嘅嘢嚟嘅。你话呢张算唔算系一样系一张声明咧？阿 Kiki， 你一间 challenge 下我睇到嘅嘢啦，即系头先我话俾呢张嘢阿 Kiki 睇。因为我问你，喂，你觉得呢张嘢有咩问题呢？咁，即系佢大概意思就系、是，你自己讲，我冇人抢你咪。 大概意思 有问题呢？ 佢冇联名咯，冇签名咯，冇签署咯。 即系呢一样嘢系好少人会留意到。第一，真系负责开公开文书嘅人，公共文书嘅人，呢一张咁嘅声明，其实老实讲得两句：我们珍惜言论自由，但我们谴责。最近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，言論自由並非絕對，有自由就有責任。所有下列的大學特此聲明不支持港獨，並認為這是違法，違反基本法。句號，幾十個字，呢啲叫聲明你咩屌？呢啲唔撚係聲明嚟噶，呢啲係似咩呢？中聯辦係擬定咗一份咁嘅嘢，係逼大家出，逼到點呢？是逼完，喂，我用你名出啦。跟住其他同学，喂，唔出得喎呢篇嘢。係，我理得你话出唔出得啦。总之我要自己出㗎啦。係 囉，一定係㗎嘛。 於是就係 contact person 就 Fiona Ng,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。喂，有冇啲声明係咁样出㗎？你有冇经过校董会，有冇经过学校入面嘅委员会，学生会知唔知边一个可以攞学校嘅名声去出啲咁嘅嘢呢？喂，冇效印喎呢份嘢喎。即係等于你喺个屋苑里面。突然间你见到张通告，唔系管理处出，亦都唔系立案法团出，系个立案法团嘅主席出。咁我想问你，呢一张声明系有冇法律效力嘅呢？你极其量就只可以话可能系个法团主席上身咯，佢自己签名啊嘛。但系喂唔系，法团个印又冇，法团主席得个名又冇签名，又冇管理处喺度噶。喂，咁呢份都仲叫声明？冇人睇到呢样嘢，得陶杰一个睇到呢份嘢。呢份唔捻系声明嚟噶，呢份嘢叻到尽，就系有啲师爷，有啲扑街师爷作一份咁嘅嘢出嚟，就焗大家。喂，唔该，而家六面坐喺度，签捻晒佢。喂，唔签咩？得，我照样出。你有冇记者走去逐间大学问，逐个大长，即系逐个大学校长打去佢 office 问？阿马飞信先生有冇听过？有冇睇过呢份嘢？佢点解唔签名嘅？签捻咗，人哋揾到你系边个啊嘛？呢份嘢系名都冇噶。联署嗰啲系咩？香港城市大学。香港浸会大学、香港树人大学、岭南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教育大学、香港理工大学、香港火鸡大学、香港公开大学、香港大学，冇校长名喎。 你突然间见到份咁嘅公共文书，冇签名，冇盖印，冇法人团体。喂，呢份咁嘅嘢有冇 consensus 都冇人知啦。你要去入啲大学校长，你都唔该攞啲嘢，你系大家睇得到噶。第二点，一个大学校长最主要嘅职责系咩咧？你觉得？即系问十样嘢，有九样系。你当然话佢，喂，你有责任维护大学嘅学术自由，你要维护学生嘅利益，学生系栋梁嚟噶嘛，学校本身嘅责任系要保护学生，喂，呢啲嘢梗系慷慨激昂啦。但我想问一下，一间大学发展要咩呢？要钱。大学校长嘅职责嚟做咩呢？系乞钱。黑啲咩钱呢？你黑完啲钱可以喺深圳分校度起花一间大学落去，而班长削同你间学校嘅削一撚样嘅，要黑呢啲钱。因为点解呀？你希望间学校有钱做研究囉，有钱做发展囉，定还是你想俾人捻撚住条水喉，你间学校冇钱啦、啊、要好似嗰时所谓叫中大同教院咁，有一个唔知乜头乜路嘅人逼你两间大学合并啦，你讲啦。即系当然每一个人意见都可以唔同，你可以攻击沈祖尧，但我问你，你宁愿嗰个系沈祖尧啊，定还是阿爷派一个你唔识嘅人落嚟管理间大学好啲呢？即系到嗰时嚟喊惊啊，咪冇得喊惊啊，个位坐撚咗落去啦。你自己讲啊，嗰个系沈祖尧好啲啊，抑或李国章好啲啊。喂，闹人真係要经大脑得㗎，二口六面丢你有咩一份咁嘅嘢你都攞得出嚟入。沈祖尧，喂，你要记得你可以，喂，我觉得沈祖尧点解你雨伞运动嘅时候你要劝学生撤离。即是你又是打我一次问我一次，我作为一个大学校长，我是需要保护啲学生。喂，呢个大家有共识㗎嘛。当你喂嗰一晚啊 ,928,927 之前啊，唔係佢係啦 ,927,928 啊，嗰晚啊，大家是大家唔同嘅 Facebook 群组啦，微信又好啦，WhatsApp 啦，唔同渠道嘅新聞啦，嗰晚係讲緊出唔出窗啊。是不是要驱散那些学生啊？是不是要驱散那些香港人啊？你是大学校长，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走啊？开枪是不是你负责啊？你沈祖尧一个孭晒咁多条人命啊？你可不可以叫啲校长是不是不做呢样嘢？唔得㗎喎，好似。喂，我完全唔怀疑沈祖尧嘅人格。即切头切尾讲一句。有啲嘢佢系保守。我冇资格即系再批评 further 嘅批评，因为我唔系呢间大学嘅学生。冇做过呢间大学嘅学生。问题就係话，即当然唉，梗係明白啦，即点解突然间会见到呢啲嘢，呢啲咁嘅嘢。有人会质疑，你系一个大学校长，你系会企出嚟反对呢篇声明，又或者呢篇声明出咗之后，用大学校长自己嘅身份喺 Facebook 上面澄清呢个声明我系冇 consensus 嘅。你又咁得唔得？即系你一世㗎啦咁样。而系你冇，即系你以后第一，你系唔能够为呢间大学争取到任何嘢，因为你知道所有捐钱会捐钱嘅人，你都会受到中联办嘅制肘。第二，你系完全即系置呢啲大学校长之前同佢即系所谓叫上级，又或者教育局局长，又或者佢哋最嚟联络开嘅一啲赞助人。佢哋之间又有共识，你僭越咗呢一样嘢。即系如果你系即系大家系觉得有啲嘢闹呢班人，即系等于前嗰排石永泰咁样，大家都觉得佢嘅言论，喂唔系吓呢条友好似系喺度帮紧共产党，点会大律师公会同律师公会发一个联名嘅声明啫？唔系一边系正一边系邪嘅咩？喂，嗰时我真係冇讲到呢一点。你细心諗下，你选举你就要争取呢班人嘅支持。你当然可以堂而皇之，就係话屌你呢啲蓝丝嚟嘅，唔撚使你支持。香港人有三成赞成，即係三成人赞成我做緊嘢就 ok 㗎啦。有三成人赞成我冲政府就得㗎啦。问题就係话你冲政府而家就係咪有三成人先？冇㗎喎。 你雨傘后期坚决反对831嘅人嗰三成，你肯为香港付出啲乜先？又系回应翻喺 Facebook 贴文嗰位朋友、哦，你唔好问香港人呢一刻究竟有冇决心争取民主，你应该问大家可以为争取民主付出啲咩嘢？如果有人话俾我听佢可以付出生命嘅话，即系我非常之即系尊敬佢、敬重佢。但系问题就系话，你又有屋企，佢又有屋企，我有屋企，我会唔会判咗条命出嚟争取？喂，我呢个价，即系我呢个代价，我真系负担唔起。咁从呢一刻开始，你系咪屌鸠我？我讲嘅嘢全部都反对，你系咪闹鸠我系蓝丝啊？唔系噶嘛？你完全睇呢个 horizon 里面就系一啲你就系支持嘅人，反即系你一啲唔啱听就好似闹鸠人啦，吓、啊，即系唔想讲咩，即系好似陈伯咁，屌唔捻得嘅，即系有啲嘢，有啲嘢真系唔同意见真系唔紧要。问题大家的底线在哪里？你就是觉得北京是不能啱的嘛，你就是觉得中联办是不啱的嘛。 斩死他那把刀是不 是？斩死他没用的嘛，问题是。 是这样 的嘛，你啱 是这样讲的。 Exactly, exactly. 我听讲啊这个东西。 明白晒就是斩死他是不是有用先得的。我跟你讲一样东西，你告诉我前面有一个人的，只要我这个人行出去斩死了他，全中国大陆就有民主了。那我唯有就是回去跟老婆讲对不住。如果呢个机会喺落喺我身上嘅话，我必须要 fulfill 呢一样嘢。个价值系喺咁啦，已经系。但系而家你问我系咪斩死咗佢，一定解决到个问题先？你解决唔到，你叫我斩出去，唔会噶、哦，大佬。而家就系咁环境啦。你闹捻咗嗰班唔黄唔蓝嘅人，嗰班系唔蓝都系中产，嗰班系有香港价值观喺香港发达嘅人。石永泰系咪喺香港发达啦？沈祖回系咪沈祖儒系咪香港发达？就算唔系发大达都好，佢绝对系一个专业人士，绝对系一个中产，佢绝对系一个有香港良心嘅人。你要去攻击呢啲人之前，唔该你问下自己有冇更加好嘅 possible option。当冇嘅时候，你攻击呢班人，你只会你客观做到嘅嘢就系话，你团结咗啲人好憎呢中产价值观嘅人咯。而如果你咁唔好彩，你係从政嘅话，你咪希望立到呢班人嘅支持，希望你下次票数上面有进账囉。咁问题就係话你票数上面有进账，等唔等于成个泛民嘅光谱好咗？唔撚等于㗎嘛。咁唔通你又同我拗？唔係喎，我觉得好撚咗喎。咁即係咁大家无需要拗啦，係咪大家互相尊重啦。係咪咁意思呀、啊、最后仲有两句 ,Kiki 俾你讲埋。我做咗呢个点讲啊，呢啲系粉青， 粉青啊， 愤怒中坑。 你仲瞓过我咁睇？ 我唔瞓。 我又唔系觉得咩，睇陶杰成日出都系咁样啊！我觉得即系我冇点 follow 佢啲嘢讲，好少。 陶杰有咩好呢？陶杰就系有时俾一啲发疯嘅材料俾你。当然佢识好多嘢，当然佢都有佢嘅老板，当然佢都有佢嘅底线。但系你作为一个精明嘅读者，你作为一个精明嘅香港人，你会懂得揀佢有边啲嘢讲你值得信，边啲嘢讲你唔应该信，边啲嘢讲咗佢係触犯到普世价值嘅，你去谴责佢。你谴责佢限于你个人对个人。屌你，何君尧嗰啲係发动緊批斗。即係衰啲讲句，我就唔会因为陶杰嘅一种言论而将陶杰嘅言论翻译成为阿拉伯文，将佢传送俾咁多个阿拉伯，即系伊斯兰国组织嘅人，嗰啲就系批斗嘅一种啦。虽然我唔讲嗰个系边个，但大家知道我讲系边个。但系批斗系冇意思嘅，嗰啲系鼓吹恐怖主义。屌你老尾，陶杰突然间有一日喺我身边行过，喺度一条伊斯兰，但佢真主万岁咁抱个子弹周，唔系放咗炸弹，佢揽住个炸弹揽住佢炸死埋我。 自殺式襲擊， 咁咪係咯？咁你話屌，咁咪我可惜咁啊，大佬！即係雖然你炸死佢係你嘅事啊，但係問題就係話佢身邊好多無辜嘅人嘅，大佬，你唔好牽涉埋嗰啲啊。所以鼓吹批鬥冇意思嘅。當然你個人名義批評嘅言論係可以嘅。所以呢個就係批評同追殺嘅唔同。我係批評嘅言論，我唔係追殺緊佢嘅人格。嗰條界線就畫喺呢度，明唔明啊，陳伯？好。下次再见，多谢阿琪琪上嚟今日做我节目， 拖你几次水啊？ 五次， 似系唔似 反台啊？真系 唔会嘅。嗱，亦都公开讲，大家只要抱住一个互相尊重嘅心态咧，系啦，俾人吹啦。我系觉得咧，大家系唔需要搏嘅， 我哋即系玩下， 我哋玩下啫，大家互相尊重。 我认真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